肥龙是一个足球爱好者，他不单止喜欢看球，同他一流一洗楼看球之外，还很喜欢踢球。肥龙成日跟身边的朋友说，发梦都想踢足球甲组。肥龙天生体格魁梧，有成六尺高，虽然他跑得不够人快，做前锋一定不行，但是做龙门要啱晒。他跟一般的香港学生一样，读书成绩麻麻，但是运动方面就不错，由小学开始就代表校队做龙门，直至今年因为要考 DSE 成日要温习，肥龙为了要考好这个试，就转了去做校队后备龙门，希望可以考好些成绩。如果考到入教育学院，就算做不成甲组球员，第时出来做体育老师，人工不错，上堂又有青春女学生，都算是寓工作于娱乐。怎知肥龙就读的比人中学，自从他做了后备龙门之后，学界足球联赛成绩由榜头的头三跌了落尾七，这个情况还每况愈下，很多场比赛还被人大炒，搞到学校很无面，连一向不喜欢看球的校长都看不过眼，叫了足球部教练去照肺。 边位啊？ 校长，我是足球教练啊。 入来啦。 校长找我什么事啊？ 有什么事？我请你回来教球是赢球不是输球的。这队球近来搞什么啊？ 唉，校长，你有所不知的了。自从肥龙母做龙门之后，我们队球就好像大开中门那样任人射啊。 肥龙做什么不做龙门啊？ 肥龙说要考 DSE， 没有时间练球。但是呢，就有个队友踢爆啊肥龙。呢排呢，佢就上咗铺一楼一洗楼人，一放学呢就周围去洗楼，叫佢练波呢，佢就话要去温习喎。 哦，原来系咁。讲开又讲啊，我都见过有我哋学校嘅学生去洗楼，不过唔知系咪佢啫。 咩话？校长，你都去洗楼嘅咩？ 唔系。是在附近见到啫，是啦是啦，你听日叫阿肥龙来见我，冇嘢啦，你出翻去。 教练嚟咗咗校长室之后，一路行一路自言自语。 啊，校长条老任虫，我一入房就熄都熄唔切个电脑 mon， 你方唔系喺度睇紧 AV 咩？喺一楼一附近撞到肥龙，真系阎罗王传教。找鬼信啊！ 之后教练就走咗去通知肥龙。第二日肥龙一放学就走去校长室见校长。 边个啊？ 校长，我系肥龙啊。 又嚟啦！ 校长唔知揾我有咩事咁咧？ 嗱，阿肥龙，学校嘅足球部咧最近嘅成绩，我谂你都睇到啦。而家咁输落去，下一年度嘅学界足球联赛，我谂我哋实降班都得啦。 吓？有啲咁嘅事？我呢排咧系顾住温习功课，准备考试都唔知道添。 温习？你真系咁勤力？ 系 啊，校长。 肥龙，你咪扮嘢啦！早两日先有人见到你喺深水埗嗰啲一楼一去洗楼，你仲话自己好勤力？ 冇啊，校长， 仲讲大话，系我亲眼，系有人亲眼见到你上去嘅，仲有假？ 哦，原来嗰日嗰个真系校长你嚟噶，我仲以为我自己眼花添，冇理由喺度见到校长咁邪噶嘛。但系校长你个巴谷头，我一眼就认到啦，咁特别，我仲睇住你咁深水埗波神嗰个钟啊，转头就入咗去啦。啊，断估唔系家访啊，校长。 冇啲咁嘅事，一定系你睇错。 唉，算罢啦，校长，你唔踢爆我，我系唔会爆你嘅。话晒我哋都系同路人啊嘛。系咧，你揾我咩事啊？今日 系咁样做好。揾你翻嚟就梗系因为后日咧，比人中学咧就要对一对强队，叫玉强中学。 你都知道玉强中学连续几年啦，都系学界里边嘅联赛冠军嚟噶啦。俾人中学同佢比赛，我谂你做翻正选龙门会好啲，至少唔会俾人大炒啊嘛，系咪？ 吓，我哋俾人中学今次对住玉强中学啊，唉，咁啊真系输少当赢啦。唉，但系如果呢一次咧真系输埋嘅话咧，我谂我哋学校啊九成九都要下年降班啊。 系啊，所以你一定要打正选啊。 啊，咁好啦，校长，我应承你啦。 由于今次比赛系作客，肥龙一放学就滚水六脚咁赶去球场，眼见仲有十分钟就要比赛，佢就嗱嗱临冲入更衣室换衫。到换衫，肥龙先发觉原来自己大漏咗一只左手嘅龙门手套。 死啦！点解冇咗我对手套嘅左手嘅？揾过晒成个背囊都唔见喎。咦？对面空置咗个储物柜入边，好似有只龙门手套喎。哇！呢次冇死啦，仲要系左手添。得嚟睇下先。咦？哇！窄啊窄窄地，但勉强都用到嘅。系好过都唔戴啦。个款虽然旧咗啲，死就死啦，就戴对鸳鸯手套上阵啦。 肥龙换好衫就落球场做热身，但系唔知点解，肥龙戴咗呢只手套之后，有一种莫名其妙嘅亲切感，整个人好似充满力量，仲好热血咁，好渴望去比赛。比赛一开始嘅时候，玉强中学就不停围住俾人中学嚟攻，好似一定要大炒俾人中学咁。但系好多次都系全靠肥龙扑救，只可以力保不失。点知就喺临完上半场尾段嘅时候，一次自己队友喺禁区内犯规，令玉强中学获得一次实验下嘅机会。但系唔知点解，肥龙呢次充满信心。当对方前锋想一脚踢个波射佢入网嘅时候，肥龙左手一拳将个波打佢出去，仲要将个波打出喺自己队友嘅前锋脚下面，俾人中学嘅前锋将个波斩入玉强中学嘅禁区，唔该都冇惧就一脚射入网。下半场玉强中学无论点攻都冇办法入波，而俾人中学就凭住上半场一个入球，历史性赢咗玉强中学。肥龙变相系今次赢波功臣，而肥龙自己冇发觉佢只左手，直至完场到呢一刻，一直都系紧握住拳头冇放过，而佢双眼仲布满红筋。肥龙踢完场波，觉得只手套对佢特别老礼，所以就决定以后都戴住佢。翻到屋企，冲完凉就入房瞓，一瞓就瞓到佢阿妈叫佢食饭先至醒。一食完饭又翻入房瞓，瞓到半夜，如果有人见到肥龙嘅睡姿，一定俾佢吓亲。见到佢成个样乸口乸面，双手双脚不停咁向外撑，而梦中嘅肥龙真系有苦自己知。佢成身唔喐得，又嗌唔到出声。原来肥龙喺梦中见到个男人，将佢揿喺地下，只左手又叉住佢条颈。肥龙用力挣扎咗成十分钟，终于可以喐到啦，仲可以擘开对眼。点知擘大对眼一睇，唔怪得知嗌唔到啦。原来系俾今日执到只手套叉住自己条颈，肥龙一手拉开只手套，跟住成个人喺张床度弹起身。 我仲以为系发恶梦添，点解手套可以叉住我条颈噶？ 正当肥龙唔知发生咩事嘅时候，成间房忽然好似落雪咁冻。喺床边个床头灯又闪下闪下，而俾佢踢咗落地嗰只手套喺地下升起，好似有人带住佢咁，慢慢向住肥龙行过去。肥龙仲听到一把男人嘅笑声。 喂，你系边个啊？点解我见你唔到噶？你同我出嚟啊！ 好，你想见我啊嘛，我就俾你见。 把声音一讲完，喺肥龙面前慢慢出现咗个白影，而嗰只飘喺空中嘅手套就成为白影嘅一部分。大家试想下，喺你面前有个白影戴住只手套，而成间房气温又冻， 个白点又发出人声，就算肥龙昂藏八尺，都俾佢吓到成个人缩喺墙角。呢个时候，白影慢慢开始变得清晰，原来系个着住成套波衫嘅男人。只见佢面色灰白，面容扭曲，只右手仲揿住自己嘅心口，好似好痛苦咁。然后又开始对住肥龙讲嘢： 点啊？惊啊？又话叫我出嚟？ 啊？你系人定鬼啊？定系？3D 投射啊，部机放咗喺边啊？够得未啊？再出嚟见我。 你个猪兜咁够僵，人定鬼都唔识分。好，就等我俾啲你睇下。 个鬼魂一讲完，房里边阴风大作，然后个白色身影不断扩大，然后扑过去肥龙度，几乎将肥龙成个人包住咁。吓到肥龙成个人缩埋喺床角，仲大声咁嗌救命，嗌咗成分钟。奇怪嘅系，嗌咗咁耐，而居然成间屋都冇人听到。然后肥龙就听到个鬼魂好大声咁喝佢： 收声！咁大个人喺度嗌救命，你丑唔丑啊？又话叫我够胆出嚟见你嘅？ 我讲下嘅就系鬼大哥。你放咗我先啦！ 哼，而家知道我系鬼啦咩？ 鬼魂一讲完就收翻个身影，而成间房又冇晒风，气温都正常翻。肥龙终于可以喺张床度坐翻起身。 喂，大哥，我同你无仇无冤，你搞我做乜嘢啫？ 知唔知道我点解会出现啊？ 我点知道啊？ 你用了我的手套，是不是觉得自己很犀利啊？ 哦，这手套原来是你的，我是碌架执的，不知道是你的，我给回你吧， 你放过我吧。 我人都死了，要这手套做什么呢？我要你帮我做件事。 蛤？鬼大哥，你法力这么高强都搞不定，我又有啲咩能力帮到你啊？ 听到呢度，大家系咪好想知道鬼魂叫肥龙帮佢做啲咩事呢？想知道就记得下个星期二收睇先腾术二啦。